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星期五晚進擊港超聯的時間，今晚陣容上有微調的 OK， 右翼 Gary， 咁啊中路就阿 Roy 啦，左翼就係啊九尾蒲猴嘅張敏啦， 日本翻嚟嘛， 係啦，咁啊中場啊繼續有阿咪在陣嘅，咁啊事不宜遲，第一幅相啦，今日講嘢都要快啦 ，OK， 聯賽上個禮拜獨腳戲咧就係 YFC 奧迪主場對標準流浪，三句嘅啫，第一句主場嘅奧迪2-1擊敗流浪。第二句，雙月逢春陳俊樂入波。第三句，聯賽榜追到南華好貼。完，我哋去第二幅相，唔該講講南華對飛馬。南華好快咧，係咪先 ？OK， 好，咁啊，呢場聯賽杯四強嘅賽事，咁啊，南華就驚濤駭浪之下啦，憑住保持四分鐘中村又有截殺，咁啊，2-1擊敗太陽飛馬。咁啊，14日5場嘅地獄賽程入邊4-1負，咁啊，打驚濤駭浪之下破地獄，咁啊，大家要入場睇呢場波啦。我哋講南華先啦，好嘛？我哋見到一個好熟悉嘅面孔翻咗嚟喎，陳少琪，唔係陳七啦，係陳七啦。 嗱，不如咁我講下先啦，就講翻今場想講一講馬里奧嘅調動，南華教練嘅馬里奧調動啦。咁佢今場擺出個陣咧，其實同上場波咧係九成相似嘅。咁只係車樣抽啊，咁因為阿霆鋒啦，咁停賽啦，咁中村有人就代替咗只個艾華啦。兩件事證明咗兩件事，首先佢係唔相信嗰一眾嘅後備球嘅。即是林學希啊、李威廉啊嗰扎啦，咁 即係上一場對住奧迪出嗰班，下季應該大多數都唔用噶咯。 係啦，而第二樣嘢咧，我覺得佢相信佢呢個領隊係有經驗，佢去到呢啲時刻，經過咁地獄嘅賽程，佢明白佢隊波其實一時好好啊，咁佢就覺得呢個時候係士氣個鬥志係緊要過體力嘅，所以咧佢就出咗呢一班球員出嚟。咁其實我哋喺上半場嘅時候咧，睇得出佢係真係好攰， 好攰走唔喐噶班， 真係好攰好攰。咁咧佢其實有幾個調動咧，我係非常之欣賞嘅。咁首先就係阿陳少君啦。咁其實佢真係好遠嘅。上半場你見到佢咧攞住個波咧，係直情係下下都就啲咁樣嘅。咁佢就揾咗阿謝家強入嚟。嗱，謝家強2個月咧就係冇比到賽嘅， 傷咗。 咁你見到佢身形咧係浮腫嘅，完全係冇狀態喺度嘅。咁但係佢嘅指示就好簡單嘅啫。你咧就係負責頂波、截波就 OK 嘅啦。你唔需要做波嘅，做波交翻俾其他隊友做得㗎啦。咁你見到佢都好安守本分嘅，佢唔会好似以前咁咧，下下叭叭声咁样冲到上前面噶嘛，佢完全冇做呢件事嘅。 好听话 系啦，咁第二样嘢啦，咁啊陈伟豪啦，咁啊换出啦，就由呢个罗素入替啦，中坚位嗰度。咁我相信大豪就 系 有伤嘅，系啦，咁啊罗素 系拉伸， 系啦，罗素呢一度咧，咁佢呢个调动我觉得唔错，就系佢摆罗素落嚟，佢应付嘅系拉斯石，咁佢哋身形差唔多，而拉斯石咧冇嘅速度，罗素亦都系冇嘅速度，可以讲系凹凹陷嘅。咁啊指示就系、是、你就系跟住佢得噶啦。你死纏住佢，咁咧隔離保障咧就督住你，喂你點樣？你上你停，咁一直喺度跟住有提場咧，咁佢表現咧又唔係太差喎，我覺得 OK 嘅喎。咁再之後啦，換走麥比連，亦都係冇氣啦，冇有啦，38歲。 其實佢上半場都已經見到佢走唔喐嘅，不過喺度蹬到下半場中段先掹走佢，因為一路都追唔翻嗰一球啊嘛。 咁我係喺度諗啊，咁換邊個咧？我哋都覺得應該係伊達噶，哇！我望一望嘅時候幾驚啊，見到阿鄭禮軒喺度衝出去後備直道啊！原來佢收工坐低，跟住就換咗阿伊達入嚟。咁啊，伊達入到嚟其實就打翻一個右中場嘅位置啦。咁啊佢好，佢右中場佢又唔係好落底線，佢左腳噶嘛。咁佢咧就俾阿肥姐咧喺右邊上，阿中村咧就同阿陳七咧就擺翻喺一個雙前頭咁樣配搭上面。咁亦都係個效果非常之好啦。咁陳少琪啦，頭先阿咪哥講過啦，陳少琪呢場，我覺得其實佢近呢。 五場都是非常之好的，他這個位置九號半是非常之啱他的，他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策應，可以合作回將這個 中前場呢其實有個串連在這裡，他自己也都有回信心。 我講得誇張一點，陳少琪這場球應該是在中甲回來以來最好的一場了，我就是知道第一腳第一上半場第一腳咦吃到這麼晚不打飛機，咦真是厲害是不是，這場球來說你說不知道陳少琪攰還是什麼，即你射球不要射那麼大力，你射其他東西大力無所謂，嗯、但是就是说这场球其实陈少琪来讲瞻前顾后真的什么都有，你很少可见到陈少琪回到三甲线回防啊，还要是中间很款。 他令我想起那阵时他踢省港杯呢不是冲去个龙门抢了球入了呢，跟住不是很开心。 很多年前 刚起那阵时呢喂他有那种这样的斗志，其实我觉得他一直都有，不过他可能呢即是红了嚣了，大家不喜欢他的时候觉得你不要扮嘢啦这样的，即是我觉得。 我不嚣屎啦。 大家讲了这么多难话。哇，咁都要講少少飛馬嘅。咁、飛馬好得意啊！佢嘅習慣啦，上半場真係扯得好好快啦，對波。但係你見到咧，其實佢嘅攻勢咧都係和利亞嗰邊嘅、嗯。你見到左邊咧係冇咩突出的攻勢可以做出嚟。 補充少少咧，其實車人抽呢場波啲位置感真係幾差嘅。 係，睇得最差嘅。 其實已經都不過不失啦，我又唔係。讲话到佢咁差嘅， 你口道啫。 你只要怯场， 咁你只要对住和利亚呢啲速度同埋有技术型嘅球员咧，车轮差比较蚀底少少嘅。咁、到下半场嗰阵时咧，我估太阳飞马班中场咧，见到阿谢老四出咗嚟，谢佳人出咗嚟咧，班波咧缩啊，全部个中场嘅控制俾翻晒南华，飞马缩，咁啊死啦！飛馬不縮得的嘛，不嬲都知道佢一陽痿就死的啦。 就上個禮拜攋嘢啫嘛，又嚟啊嘛。 呢場其實佢下半場都有攻勢嘅，但係嗰啲攻勢咧係打反擊嘅啫，都係和利亞嗰邊。 同埋咧，佢有攻勢去到左邊咧，有個麥基都係冇用嘅。你哋個職業球員，你大佬你控腳波，你唔係咁樣樣，你控都控唔到。阿肥姐同佢做開隊友咧，好好嘅睇住佢踢開，你知你實力有幾多嘛？攞住個波，你有個波唔知去咗後邊又撩下撩下先撩，跟住阿肥姐見到我即刻攞翻你個波啦。 唔該都費事 啊。咪同埋睇翻阿卡Sir咧個調動咧又。奇怪了一些六十分钟 奔 走葉子俊奔走葉仲朗出来但是有什么效用呢我看不到换了出来没什么效用接着到八十分钟换走拉斯石我都知道他攰的其实整场波他都没什么表现 他有些伤他有些伤他 真的攰的班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临尾那十分钟呢班波想谷想攻回转头 攻到去补时阶段呢那就奶嘢了做一下俾人南華打反擊，又俾阿陳少琪射個遠射，中村有人補射，咁啊搞掂咗。但係其實，喂，你都諗住我嗱，佢換咗兩個人啫，咁第三個我諗住佢都係諗住加時先換噶啦。但係估唔到佢下半場尾段，佢仲想谷，仲想喺嗰段時間贏多粒，咁會唔會係個阿Carl Sir個俾個指示係咁樣做啊？就係班球員覺得，唉，我可以喺尾段谷翻粒嘅。但你見到咧，就係班波其實唔想嘅。你見到前有前踢，後邊有後邊踢。 呢個問題咧，想講一講阿林家亮咧。咁林家亮大家嘅印象，佢都係不斷咁樣助攻噶嘛，有上冇落噶嘛。佢今場咧，佢冇助攻咧，佢企喺後邊咧，我發覺佢唔識踢嘅喎，佢好似唔知走去邊咁樣嘅喎。 你限制咗佢活動範圍咧，佢冇嘢做噶啦，冇嘢做佢係砸死啊！真係哇死啊！究竟上好定唔上好咧？即係呢樣嘢，我相信係Carl Sir落嘅 order， 係一定係 係啦。呢一場波嚟講，和利亞就開始見得翻零平嗰個和利亞啦。但係另外快手講一句啦，個情況咧，其實呢場波佢上谷係早幾場嘅時間，大家仲話巡咗場聯賽咧，無啦啦係泰神谷過上去搏個頭槌啊嘛。係啦，嗱呢樣嘢其實係啦，Carl Sir嗰個心態就係希望話喂。唔好打架時啊！嗱聲 kill 你啦，叫你班人攰係咪先？但問題就係留咗咁耐氣谷唔到啊嘛！ 呢句説話應該南華講嘅喎。 但係成個下半場就係覺得哇，南華係好精神嘅班球員出過嚟，但係見到飛馬嗰班球員咧，我真係頭先我講真係陽痿。縮曬， 佢好，佢做咗踏腳石 嗰啲， 但係呢樣嘢我相信就真係 Carl Sir 自己有準備嘅。佢初頭就即係我原意原用教練嘅諗法就係臨尾八十分鐘，你哋盡量 谷高， 臨尾八十分鐘十分鐘，我就趁你哋病攞你哋命，即係趁你有少少攰啦，諗住就谷你。點知原來南華喺嗰上嗰三十分鐘咧，已經係扯到你班友仔頭暈暈啦，已經。 南華下半場已經係。 踢順咗， 因 為你俾翻個波俾蘭華踢。 系啊嘛，啲球感翻 曬。你上半場唔係，因為上半場飛馬控制到中場打你噶嘛，咁飛藍華都擺咗明，我係守你噶啦，我捱過上半場，咁啊冇問題噶啦。 克服咗，即係基本上嚟講，你副計温順咗咧，咁其實你要同你當其時嗰啲飛馬縮得太厚咧，其實好典型嘅飛馬一場賽事啫嘛。由上季開始都已經係咁啊，虎頭蛇尾。呢場波仲要衰埋個泰神，兩場波連續輸近處，非常咁奇怪。嗱，呢樣嘢今季泰神。表現非常穩健，摸字嘅上三路下三路連一上冇問題。哦、啊，你細估唔到，原來每一個強勁嘅龍門都有佢嘅罩門，而佢罩門竟然係封緊柱。 係咯，佢係連嗰啲傳中波都係好有信心出嚟，雙手就接實嘅。哇，衰呢啲喎！ 即係衰呢一樣嘢。其實如果飛馬下一季真係要再爭取好成績嘅話咧，相信喺某啲嘅人腳或者甚至乎外援啊、人腳方面都需要作大規模調整。 我覺得佢要揾翻啲大哥、一啲冠軍級嘅人馬，即係恕我得罪講句，呢一隊太阳飞马都是一班二线球员组成的，他们没有大哥在这里可以压到场。 唯有勉强大哥叫拉斯石，不过没办法，拉斯石始终都年纪开始老迈了。这件事其实下季飞马下季再努力。首先我下幅想讲讲另外一场联赛杯四强杰志一比零击败黄大仙。这幅相我特登跨住个主角出来的，是啊，就是这场波球证的陈炳绍。当然我先讲讲这场波，杰志就凭着卢君怡一个右路的单刀波，半单刀波又搞掂啦。当其时十人应战黄大仙啦。黄大仙嚟讲，我想快讲两句啦。第一嚟讲就系、是，基本上十一个正选名单球员得九个系 active 嘅啫，另外两个系炸弹嚟嘅，一个系右闸黄景华，镬都系炸弹嚟， 咪炸咗咯。 啊、死了啦，系咪先？一如所料，所以呢一场波直红停三场咧，拜托黄大仙唔好俾钱赎佢啦。另外一个叫陈兆远，咁咧呢个陈兆远咧身形又高大啊，但系转身又冇用波能力，又冇防身力，又冇都唔知摆嚟做乜。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其实黄大仙其实打十个同打十一个系冇分别，因为实质 active 球员得九个。讲完。 OK， 喂，咁但系我想讲讲先啦，即系我唔讲杰志住，我想讲下黄大仙先，因为其实我好想赞下曾文辉嘅，因为呢场波佢嗰个扑救能力啊，或者系一个佢嗰、个截击能力非常。啲好嘅，即系佢系曾经有一球系下半场咧，阿徐德瑞咧 系射埋 啊，即系劲足正足硬射埋去嘅， 唔系仲要系散到人哋最对脚， 系啊，但系佢系啱啱挡出嘅啫。其实佢嗰个反应咧，同埋有一球，我唔记得系边个射埋去嗰个远处咧，嗰、那个球波咧，啊，卢君怡系喺个。左面 一個 one two 下半場， 下半場係啦，佢係一嘢擋走咗嘅。其實佢上半場咧，傑志嘅攻勢咧破咗四球啦，已經破咗四球，好完整嘅波。但係唯一一樣嘢要考慮佢自己要訓練下咧，就係佢嘅交翻出嚟嘅波，因為咧佢交嘅生波。佢通常唔知片咗喺边嘅，片左右两边系片咗出界嘅，同埋佢抌用手抌翻出嚟个波咧，佢系会抛高物线啊，即系好容易俾人截翻， 真系唔够力咯， 即系佢唔系啊，佢直头系唔知点样握住，即系通常系平飞出去噶嘛，但系其实佢咁样抛咗出去嘅时候咧，就会影响到后防点去攞翻个波。咁啊，會拖慢咗，甚至俾前場嘅人逼翻嘅，俾對方。 嗱，呢一場波嚟講，曾文輝又突顯咗即係黃大仙後防入邊幾咁千瘡百孔嘅情況啦，即係冇辦法，前面有條咁嘅後防，你唔打好啲身價又唔得啦，係咪先？咁呢場波起碼證明咗曾文輝打出身價嘅，黃景華爆鑊，不嬲都係噶啦，一個武器。徒有速度，但年纪大嘅灵位置感嘅左右闸球员，我长丽上嘅， 同埋佢嗰球攞红牌，即系讲紧 自己失位啊嘛， 即系24分钟嗰个红牌，其实系好无谓嘅，你咪由得佢射咯。 嗱，有另外一个讲法， 咁早你咁早，你24分钟，你今日74分钟、84分钟，有得追嘅。 嗱，通常咧个情况就系话，因为应该是阿祖连奴，阿保连奴嘛，保连奴单刀嘛，咁正常一个后防球员都是咁样 cut 埋佢嘅，都啱嘅，只不过佢 出咗手， 无手无脚。 喂，另外一个情况是因为佢本身失咗位，佢想嗱声补镬， 佢想补镬噶啦，频能啊嘛。咁但系其实我调翻转啦，我要闹阿保连奴嘅，即系由开季到而即系买翻嚟到而家，始终有一样嘢，佢系真系做一样嘢慢。我唔明点解佢打边都打到咁慢嘅，可以，即系佢跑到咁慢嘅， 咁即系俾人追追翻翻嚟，但系咁快嘅， 佢即系你话佢慢啫，但系佢个冲刺力又几好，我觉得佢靠冲刺力可以做上去，反而系啊， 嗱，即系呢样嘢系杰志其中今季嚟讲，安基斯做唔到一个点啊，本身安基斯今季嘅表现 借晒， 太借啦，系啦，借到紧要啦，所以点解香港队听日有佢 ？OK， 咁嚟讲咧，另外值得讲一讲就系今日呢场波球就系陈铭韶嘅执法嘅情况，大家会有啲手足咧，就会觉得咦？ 呢條友都判得幾傾斜，大佬好難捉摸喎。上半場你係揸得緊，下半場你係放得鬆。有啲個別嘅犯規咧，就一個犯規就兩種程度嘅判法，喂，好難捉摸啫。所以實呢場波而家畫面圍住佢嘅情況，其實正正就係呢場波火藥味其中一個寫實嘅反應嚟嘅。 呢幅相就係上半場尾段啦， 40分鐘， 李健連續兩次飛鏟，跟住第二次飛鏟真係落腳。即係唔知中波人中人啦，中咗 中曬㗎啦， 上飛上飛啊！總之係 咁就真係啊，好嘢喎！一球證咁樣咁空喺攔截，都係唔俾牌，揞兩句就算。 咁同埋佢其實佢慶咧，阿丹尼慶咧，就係因為咧佢俾阿李健踢跌咗啦。 仲開咩散啊？ 個波咧，阿黎耀昌諗住解圍嘅，係真係諗住解圍，點樣散到佢？佢慶，跟住阿杜馬斯又過嚟嘈交咁樣。 嗱，即係公民論點咧？其實呢個球證咧，佢有啲印象咧，佢似啲情愛組嘅情況。咁情愛組。特點係咩咧？就係不能控制球賽，即係啲冇死人冧冧，我唔吹啦。咁而家呢場波咧就火藥味充滿住火藥味。咁啊， 另外仲有一樣嘢，其實我唔好意思啊，因為頭先我你哋講緊個判決嘅時候有兩個判決啦，第一個就係阿保連奴嗰個判決啦，即係下一個係正確啦。但係臨尾拉屎個 moment。 李健右路 咁樣吸落去，俾人單刀嗰下，點解嗰球唔吹呢？ 个拉嗰下其实一样嘅啫嘛， 系啦，个程度系一样嘅咋，单刀嚟噶。 金泰 唔出咧， 系啦，嗱，金泰文嗰场嗰咩喎？嗰个金泰文啦，呢场波又系即系又系千疮百孔嘅其中一个源头。 又拍跳， 咁啊讲埋佢另外一个判决啦，就系、是、六分钟嘅时候咧，呢、一个丹尼咧就喺啊禁区啦，喺呢个截至自己禁区啦，就踢跌咗呢个新组嘅， 啊系啊， 咁咪勾跌咗，咁我觉得呢球就肯定系十二码嚟嘅，系啦，肯定十二码。但系其实我又咁讲，除咗呢啲嗱呢啲判决系错误嘅。但我覺得其實佢又唔係話好傾斜啫喎， 我覺得唔偏頗嘅。 佢其實係熬底啊，佢係驚，即係佢個即係見啲球員咁興咧，佢唔知點處理，佢就呆一呆個反應慢咗，就見到咦咁又唔吹，咁又唔吹， 佢咪驚咗五件啊？ 我唔知黑面喎，成場都 我唔敢講呢樣嘢。 個球證即係依個球證即係應變能力差咯，有好多時你吹，你即係有球員犯規，佢都要諗一諗，諗一諗先吹雞嘅，咁就死啦。咁有時有啲波會唔會俾得益咧？係咪先？但係佢有。 好多時佢都唔使埋 呢場又呢場又快咧，冚聲咧，你一下就已經第二個攻勢噶啦，你冇吹到， 翻唔到轉頭噶啦。所以呢啲球證真係嚇，出嚟吹多少少，或者再唔好介意啦。即係呢個講法就係、是、落翻低層次嘅組別，吹下丙組嗰啲，學下點樣跟波， 使乜作對有幫助？ 一定要啦，呢啲打靶真係好。我哋喺下幅想講一講明天香港隊嘅情況。嗱，香港隊明天四點鐘就會喺旺角大球場迎戰翻到啦。咁啊，入到場嘅盡量入場支持啦。咁如果入唔到場嘅，咁啊，聽日某個报章嘅网站咧都会有直播嘅，不过睇翻个大军名单嗰度咧，首先吴家凯去上啊，咁咧我见到好少嘅年青球员，或者系见到嗱有个别嘅球员，譬如话陈少君啊、罗广威啊、梁冠聪啊、梁乐恒就因为踢个 U22 就冇得入啦。OK， 咁咧见到啲名单就好熟口面嘅，我有啲球员好奇怪，陈文辉三个月冇正选打或者冇点出过，点解都仲可以入选嘅咧？ 你前边安基斯、陈文辉、麦基，你派呢啲咁嘅球员落去有哪一場球踢得好啊？是不是、喂，麥基不是入幾球叫好啊，大佬入兩球頭槌，喂，他那些表現力大家有看場球就是控球甩腳射又不知道射去哪 裡。你一季入60球我都是肥你的了，即等於當年的巴里這樣而已，我可以告訴你。 還有你一個南華羅廣威今年還有大熟大勇、我直情上了位的球員、你不用他是不是累呢、陳少君是不是又是累呢、是不是、 我還有一件事奇怪的，後衛方面呢只有大豪和法圖斯、即是打中堅的、校又入不到嚟，咁其實會唔會係都係有少少保守得？ 有啲關，有啲玄機嘅。 試聶靈鋒踢中堅位嘅，同埋新賽都係咁樣。 同埋聶靈鋒，但係好似又近排啱啱好似又好似 冇乜狀態啦， 冇乜正選，冇乜狀態咁樣。 你見到佢個中場陣容係有三個防中喺度噶嘛？ 嗯，白鶴啦， 佢可能擺阿聶靈鋒，可能又會擺阿白鶴落去，因為阿白鶴喺中超而家都係踢中堅，都係踢中堅嘅佢而家係 啊。唔係另一個情況咧，我非常咁擔心左閘位啊！郭健邦選咗咁耐中右。又有入選，阿張建峰呢排嘅表現都唔係好有 嘅，但 係又有得入選啦，真係奇怪。 咁啊，左閘冇得揀， 唔係鄭景浩啦，局擺㗎啦。咁咧就嗱，中間嚟講就好奇怪，點解冇咗咁 fit 嘅徐德瑞咧？但係又冇咗盧君怡咧，冇阿黃楊啊，唔知係咪對於3月29號啲陣容入邊有啲解説咧？ 你都識講啦，fit 啊嘛，梗係流力㗎啦。 咁 一 咁一早都溝通過嘅，傑志同阿 Kim Sir 嗰邊， 即係跌啲出嚟啦咁樣。 我都俾三個俾你啦，仁至義盡啦。 但係咧， 我見到呢個名單咧，我係真係想講法圖斯。法圖斯啊，35歲啦，咁佢係港隊新丁啊，咁你又唔用阿梁冠聰，即係你呢啲時候，我覺得。你橫掂都係可能係佢都係冇踢過國際賽嘅，都唔知佢係點㗎啦。我寧願啲時間衰俾啲年青人，即係話踢得唔好，可能令個港隊成績差啲。法圖斯你仲踢咗幾耐？ 衰冇所謂嘅，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你冇勇氣去衰嘅話咧，你香港都係冇前途嘅。金 Sir 諗一諗啦，真係呢一年200萬唔係咁面殘嘅，我想同你講。 但係你愛將加耀係嘛？ 我正常啊，我 感動啊，感唔感動啊？ 我冇乜特別感動。佢係打得，佢係有能力去做呢啲嘢啊嘛。咁但 係有人多數都係坐嘢啊，聽日 唔知啊。如果見到林家偉打正選，佢都係坐多。 唔係，但我真係覺得，如果你對住呢啲友誼賽，你都唔出下啲新丁去填補翻啲位置啊！大豪始終有一日退落嚟嘅時候，邊個真係頂佢咧？ 李志豪啊， 唔好玩啦，係嘛？ 但係其實你話叫做有資質嘅年青人有好多喎，幾個喺度嘅喎，係嘛？即係你話阿梁氏兄弟啊、阿孝啊，甚至乎你話即係我寧願 細佬就去咗台灣， 我寧願即係講未來啦，即係我寧願我你出阿張智勇都唔好出法圖斯，我寧願衰俾阿張智勇，我講真，唔係話年青球員都仲有機會，佢會改過。 講啦，其實即係話而家二老大身啦，都希望如果基南馬早啲搞掂嘅，咁啊四月世界波外賽見到佢咧抽籤啦嘛，六月開波 ，OK， 咁希望香港隊聽日嗱入到場嘅就入場啦，聽日如果盡可能嘅，希望香港隊贏波保住第四檔次嘅席位啦 ，OK， 手足翻嚟先，唔該，喂，麻煩你講講賽程啊，唔該， 賽程好啦，咁咧就係呢一個聽日嘅賽事啦，3月28號啦，香港對住關島喺旺角場4點鐘啦，咁啊係啦，有某一個台就會播啦，係嘛呢個，咁啊3月29號啊。呢、這個標準流浪咧就主場對住傑志咧就係3點鐘喺九龍灣嘅， 會輸8-0啊呢和， 呢和應該唔會啦， 我唔識 我，我唔知個本唔知啊。 講埋呢個錄播時間咧，就本港台咧就1:22嘅，咁啊4月3號咧有一場復活節嘅比賽，東方對住黃大仙啦，2:30將軍澳運動場咁係直播嘅。 OK 啦 ，OK， 咁啊 Gary 麻煩你講個 U23 嘅情況。 係啦，咁亞洲足協 U23 嘅外圍賽啦，咁今日踢咗第一場噶啦，咁啊對澳洲。咁就 半打 啦，2-0啦， 正常啦、 啊。咁之後咧就去到29號啦，香港咧又對緬甸嘅 四點鐘 啊，全部都係高雄市 國家體育館嘅，四點同埋7點嘅。 咁去到31號咧就美關啦，中華台北對香港、啊、就係晚7點，全部都係高雄市國家體育館踢曬㗎啦。 好啦，咁啊金 Sir 嚟講贏二輸一嘅目標咧，而家就達到咗一半啦，輸一啦。OK， 咁啊贏二又點算咧？哇，大家 唔係冇計啊！你呢場波澳洲個水平係 速度、體力、體能、體力贏曬全部， 因為而家澳洲。都已經不是那些大水油打高波的年代嚟啦！我今天看就全部都是地 亞洲杯嗰隊， 係啊，地面進攻，咁、完全是速度已經追不上，你大隻又不夠人大隻，你香港隊咧都叫做肯打下地波嘅。 其實澳洲隊每一個階梯啊，年青球員咧都是踢緊地波嘅。去年 U18已經看到啦，有人對香港隊成班都踢地波嘅，但個腳都是踢緊地波。 不過我覺得香港就技不如人唔緊要嘅，不過嗰個態度上我覺得要好啲啊，即係講緊卓耀國啦，即係佢係好 hea 耷低頭開波冇耐已經係咁嘅 咯。呢一季呢條契弟一腳好波都冇。 代表香港你唔夠人，你咪跑多兩嘢咯。 唔會啊，跑唔喐噶啦，你信我啊！ 大家男人落球場， 你信我啊！你本場你見過佢，你會知道跑得喐啦。 見過我同你 係啦， 冇啊。 OK， 嗱，公民論點都好啦。聽日嘅時間，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香港隊。咁啊，嚟緊喂，交場，嚟緊轉後11:30時光焦點時間，再同大家見面。下個星期五繼續有進擊港超聯。多謝大家收睇，走啦，拜拜。 拜拜。